带着大伙儿，哎呦， 吃吃喝喝玩玩的， 足喝足玩。对，当然你带出去了，都跟大家说了，一起出去玩有不同的感受，那一定是好好的来享受这趟旅行。 对， 回来之后让他好好分享分享。 嗯，听说今天早上起来差不多这点儿应该落地了。 哦， 到时候跟他做个连线吧。吃的什么？玩什么？ 说到做到吗？ 估计他电话还没开通呢吧。 就是刚回来，让人调整调整。 就是 我主要是提醒你，别说他不良了， 哦、 别说他不好了。 哦，打住了该是吧？ 哎，能听见了。 要不然明天他该报复了是吧？ 哎呀，你也不是个儿啊，问题是。 对，我也就是嘴上说说 啊。 对，你还想行动？哎，咱们今天就说说啊，这个。就说一光说不练的事儿，嗯， 是不是光说不练？我这是光嘴上说说，人家真是心里想了就做出来了，这个够嘚瑟的，是不是？ 这个人是有点过分 啊！ 一会儿再给您说引出这个话题的消息。 对， 不过我们要互动的话题是，如果在您的手机背后啊，大家都有手机，手机的背面贴上四个字， 四个大字， 哎，您会选择哪四个字？ 哎呦，顶天立地！ 哎呦， 多好！ 哦，这就是你在手机上贴的 顶天立地。 哎呦，不够了吧？ 三尺男儿啊， 四个字儿 啊不是， 或者那四个字儿， 哦对， 这四个字 哦， 都可以。 你觉得怎么样？ 不错， 是不是？ 倒也是名副其实吧。 那你说说，你要贴这四个字儿，你贴啥？ 还没想好。 哎，这倒是实话。而且我发现啊，很多的朋友啊，他包括比如说穿衣服，拿着个手机壳的背面，包括钱包等等的那些东西，只要能够有展示效果的这么一空地儿，他都给你弄上几个字儿。 哎，对， 是吧？ 对，都有。所以就是让大家直接在这个手机背后贴四个字的话，您会选择哪四个字贴在背后啊？欢迎跟我们来联系，您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发过来您互动内容就成了。怎么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呢？ 哎，大家呢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微信，然后找到公众号的那个搜索的小加号，直接填写北京文艺广播，一摁搜索，唰，出了一个小黄人头像，那个就是我们的标志。 对，沙洋洋说我贴四个字少看手机。哦，但是看背面能想起来，少看屏幕倒也行，因为屏幕看多确实容易对眼睛刺激很强。 我昨天还看到一条消息啊，就说哪个国家说只要是你遵守我们的这个规定，什么呢？就是一年之内不看手机，就是不看任何的电子的设备哈产品，奖励好像是$10,000。如果你坚持了半年 啊， 奖励你$10,000。当时我就想，哎，他这个监督机制是不是有漏洞，我也参与一下。对吧、 哦、你不是想去体验，你是想蒙钱。 对呀、啊 哦、 蒙个$10,000 也行、啊、那你背后这个可以贴四个字了。 什么 啊？ 蒙事儿， 坑蒙拐骗。 我的天， 那你可不是吗？人家说好了的。但是今天我们要提到这个人，真是罪有应得啊！怎么回事？ 行人就说：“高磊同学，三尺男儿有多高？不是哦，对，应该是七尺男儿。 不，就贴三尺男儿。你看，我都没有指出，大家不要指出了。我这么爱挑刺儿的人都没有指出来，为什么不指出来呢？也算是名副其实。 我天，你别气我。 欢迎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说您手机壳如果背面贴四个字，也有说非要贴五个的，也可以吧？ 可以。 哎，您会贴什么？有的朋友真的手机壳背后是有字儿的。 有字儿。什么？刚才我看到什么妙不可言？ 哎，对，人前面还有个圆呢。 哎呦， 圆妙不可言，这吴奇隆电影吗？ 啊，是吧？ 你不知道吗？ 我没看过。哦，那有可能是。那还有什么呀？还有，我看他们写的那些字儿都稀奇古怪的。 行，甭操心了，等着大家互动吧。 逍遥法外， 那一会儿给大家、 哦、那一会儿说是吧？ 这个是穿在衣服上的，最后他真是罪有应得了。这里是我们出发吧。 好了，在接下来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嗯，京港地铁四号线连续两天发生延误状况，地铁公司表示可以领取一份延误证明。 60到64周岁老年人的北京通养老助残卡正在加紧制作发放。 今年贺岁档开始进入拥挤阶段，本周末的喜剧片来做主打。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尽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老哥，你家装修咋不叫你搬家呀？还有功夫下棋？ 我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用搬家，早就装完了 啊！边装边住，安全吗？ 用的都是一号新材和环保工艺，连墙都不用铲，施工啊就像拼图作业， 感觉很先进。很贵吧？效果呢？ 我那20平客餐厅才8800，墙壁、吊顶、背景墙3天就装完了，豪装品质。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010-855-30566，010-855-30566，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来，大家互动着，我们给大家说说这个新闻消息。好，先来关注交通。12月17号和18号呢，京港地铁4号线连续2天发生了延误的状况。根据地铁方面的通报呢，17号列车出现了多次有这个乘客的衣物夹在车门之间，需要工作人员登车清处理，上去然后把它得拽出来呀。还是说把这门再打开，对吧？ 哎，对， 而且有乘客呢抢上抢下，造成这个车门无法关闭的情况，导致列车在部分车站这个站停的时间延长。而18号出现的情况是因为一列车，由南向北在西红门站到新宫站区间发生了列车信号故障，部分列车这个行车间隔加大。有乘客反映，因为这地铁延误导致上班都迟到了， 嘿， 我是不是可以领取一份延误证明给交给单位？ 啊， 不赖我， 啊， 对不对？地铁方面表示呢，当列车出现15分钟晚点的情况，可以去车站领取，或者从地铁网站、微博、微信等多个线上渠道获得延误证明。 哦，这是好的好事啊！提醒大家，真是延误15分钟以上，甚至是导致了您迟到了，咱们有个凭证哈。 对对对，但是我还是提醒，你说因为那信号故障，咱们没有办法哈。但是因为这抢上抢下真没必要。 那当然了， 从小咱都知道要排队，怎么长大了 要礼让啊， 反倒不如小朋友了。 是是是， 是谁？一激动就越活越抽手， 不是我呀！哎，我提这四个字怎么样？ 哦，什么事儿都是这四个字， 不是我呀，对 对对， 跟我没关系，我高高挂起。 哦，哎，这中奖了 啊！事不关 不是我呀， 哎，事情是我关己的。 你看没有？有便宜就上， 这得分事儿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北京地铁的路网图当中呢，有一些常年挂着暂缓开通的车站，这些车站呢是由于各种原因在工程进度上拖了后腿，迟迟未向周边居民打开大门。不过呢，在今年年底，四座常年暂缓开通的车站啊，将力争随新线同步投入使用。这四座车站呢，包括有8号线的中国美术馆站、7号线的垡头站、6号线的北运河东站，以及亦庄线的亦庄火车站。 哦，亦庄火车站，这一站， 对， 是吧？ 对。 哎，之前还有过这样的一个提示，你知道吗？就是，不，地铁上都有说话吗？列车运行前方是建国门站， 对， 有在建国门站下车的乘客，是这么说的吧？ 是是是。 后来就是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有在北。后来有人提意见了，说你别的都是站，这北京站后边应该加个站，不能直接叫北京站， 北京站站 啊，对，所以就列车改到了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站。 哦，挺好，提这意见是合理的。我再提个意见，就是我们家双井那儿还有一个也是常年关的，什么时候给我们开一下啊？ 只要你走，马上就开。 14号线和7号线那个，啊， 会不会是你妨碍了这个？ 不会不会，我们家房子还没波及到那儿呢。我告诉你， 到底有关系没关系？来说说公交，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了今年公交场站以及立体停车设施的相关情况。目前啊，北京在建的公交立体停车楼一共有5座，比如说马关营、康家沟、郭公庄、东小营、二通场，哎，这公交立体停车楼都有。哎，这一套一套的。作为连接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快速公交走廊，广渠路快速公交项目已经是开工建设， 是 2020年就投入使用。 来，我们关注一下，今日呢是规土委发布了关于完成有轨电车 T1线南延、有轨电车 T1支1线规划方案研究工作的公告。那么在此前已经公布的 T1线基础上 ，T1支1线及 T1线南延线将连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周边的银海、青云店等区域。那么其中啊 ，T1支1线呢可以有效的接驳地铁8号线和亦庄线以及规划的轨道 S6线了。 看这纵横交错非常方便。 是啊。 民生方面的消息是，近日召开的通州卫生计生系统大会披露，备受关注的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等一大批重点医疗机构建设都有了最新进展。其中呢，这个安贞医院通州院区2019年将开工建设，人民医院通州院区、陆河医院4期、陆河医院分院、东直门医院东区2期都列入了明年竣工的名单。像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将于 这个哇，后天8点就试开诊了， 哇，厉害了嘿，就是星期六是吧？啊， 哦，真的呀？ 啊，就眼前的事儿了嘛，是吧？ 你要不要去赶紧呢？你不都喜欢什么都愿意占先吗？ 我先采个访去吧，这离我们家稍微有点远，我也没什么急症。不用那么着急， 急症就更不要去这么远的地儿了，你不要浪占用人家的资源。 咱们再来关注啊，咱们中老年朋友特别尤其是老年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件事儿，这个养老助残卡的问题。那么针对近期市民关注度较高的60到64周岁老年人申领北京通养老助残卡问题，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通养老卡呢已经在紧张的制作和发放过程当中了，但是由于这个申请人数比较多，全部发放完毕呢仍然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无法在明年1月1号前拿到卡的，将先发放临时卡，告诉大家不会影响您享受相应的社会优待。 那挺好，挺好，下回可以考虑到这方面问题，毕竟咱们这个人口是 众多， 北京的还是比较多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提前把这个预存量做好。但是现在这个事儿已经非常值得叫好了。 对对对，像我那个卡呢，我觉得有关单位可以提前做一下，别省得到时候耽误我用，是不是？提前点嘛。 都给你提前了， 都那倒 一步到位，怎么样？ 这四个字我喜欢， 写在你背后，一步到位。 哎，我送给他， 给你选一个， 选一个 万年吉壤。 不不不，我要选，我告诉你，我就选接下来这四个字，那简直了，人人都爱呀、啊，招财进宝。 千八万喝酒，大口吃肉，该出手时别低头，是黑是白呀？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您好，我是王一。 您好，我是高磊。 今天互动的话题， 那就是给您的手机壳后面啊贴四个字儿 啊、 您愿意贴什么四个字呢？为什么要贴这个四个字呢？我们想知道一下理由和原因。 对，您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跟我们说一说就可以了啊。Mr. 高这倒是不用知道原因了，因为他贴四个字就是这是我的， 我天！ 但是这有点危险。 那我拿过来以后，那 对， 这就是我的， 谁抄着算谁。 而且我也姓高。 贴，咱们还是贴四个字，防不胜防。 我的天，哎呀，您看人大林贴得多好啊、成语难得糊涂， 谁说的呢？ 我说的呀。 我真是喷出来了。脸皮太厚 是吧？哎呀，我就这么告慰我自己，就一定得难得糊涂。 告慰你在 在地上，在地上，我站在地上挺好的，挺好的。 地上 啊，三尺男儿嘛，我是，我站的可稳了，我告诉你。 虎形尊，你是 我底盘低，我。 他这个他那正板啊，不是正板桥， 正板桥， 对对 啊，不是正板， 对我叫正板桥，太不像话，板桥啊，对对对对，妹儿发来，真手机壳后边就贴四个字 啊。 娘娘亲戚， 哎呦呵，您是娘娘啊？ 他这还是古中，就是现代和过去结合。 不对不对， 怎么了？ 你仔细瞅瞅他那手，他那感觉，这不是女孩的手，这应该是男孩的手吧？ 太不像话了，你这么讽刺别人， 这么粗壮的一只手，怎么可能是娘娘呢？ 天诛地灭！ 我的天， 送给你，人家手挺俊秀的， 没有吧？你看这褶子， 这是像素的问题。 哦，像素的问题， 手上那叫褶。掌纹 哦，掌纹哦，掌纹哦，不是褶子。来说说啊， 这糊涂的旁观者说的也挺好 啊， 说的我心坎里了，平平淡淡， 说到你心坎里了， 就是平平淡淡才是真的，不论是钱财，不论是感情， 都无所谓， 都平淡一些，这样的心情呢才会不会 那么大起大落。你是希望都顺利一些吧？ 就是对，顺利一些， 那不是平平淡， 不要大起大落。你知道吗？ 都平静一些， 对，不要跟那个坐过山车似的。 这样，朋友，他只要您前两个字，只要了平平，并没有淡淡。好，祝你财运平平。 嘿，我祝你，祝你什么呢？ 感情淡淡。 那别介啊啊！ 哎呀 ，Grace 这，王贴不想上班，在领导面前晃。那领导万一真给你机会了呢？ 就是的呀。 再贴四个字 啊。 我就说说 好嘛，这是跟领导打暗语呢，您这是 玩呢 啊，这是人家还是个宝宝，这姑娘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就直接拍在手机后面说忙着可爱 啊， 就是她没闲工夫干别的，我就是想忙着可爱，我就是装可爱 啊，就忙着可爱呢 啊，也不是装可爱啊，就是 或者还有一种理解就忙着才可爱，哎，反正你看这都能理解。 哦对 对 对，是这意思， 挺好， 我不想忙着就可爱，我不想忙着可爱，我就是忙着可爱。嗨，说什么呢？我这是 胡了八度，奔跑的肚子说：“那咱这必须贴这北京国安呢？ 为什么呀？ 我国安这么给力 哦， 不得支持吗？要不然贴国安国安也行。 什么国安国安？ 国安国安？ 哦、 有人说以为是别的单位了。 国安永远争第一，这多好啊！ 够贴的吗？ 国安 多大手机？这得贴 iPad 后边。 这倒是哈， 哦、对。” 然后宇宙能量科技就说了，我贴四个字儿，心想事成。三皮儿还说了，我贴四个字儿，不要说话。 那我再贴，我俩退休不许说话的。这个饶美说，那我也选，我要贴一夜暴富。那你这手机不安全了。 那当然了， 谁都争着要要。 是啊， 啊，实际上这一夜暴富也容易带来一夜暴穷， 那当然了， 钱来的太快，去的那就更 也快啊， 因为一万个人惦记帮你花。 得嘞，那由什么样的一条新闻引出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那么在广告之后就为您来揭晓。 本节目由一好心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好心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三四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三个月，也不是七天，是三天，三天老房变新家。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心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我们来说说话题的出处，这出处真的是提醒大家，这个要引以为戒啊，都要做个遵纪守法的人。 是 怎么回事呢？就要在12月17号的下午，义乌啊，就是那小商品基地，大家都知道吧？浙江那边，义乌铁路民警在火车站广场巡逻的时候， 是 发现啊，有这么一名年轻的男子格外的吸引眼球。 怎么来呀？ 因为这男子穿的这套头帽衫上的正前方，就胸前印着四个大字。逍遥法外， 哎呦，他是什么意思呀？啊， 是这民警这一看，这还了得吗？这不是对我们工作提出严重的质疑吗？ 人家就 别乐，人真的是这样的， 人就有这想法了， 人 就盯上他了。 天天在他面前贴四个字走，错字连篇，咱也受不了。 对， 但是像人当然就过来，当然就得执行人家工作，要求这个男子出示他的身份证件。经核查。这个男子正是网上在逃人员， 没错。那么经核实呢，该男子叫刘一啊， 化名啊， 化名啊，因涉嫌诈骗被公安机关是上网通缉。在民警的询问下，刘一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不过呢，刘一称啊，并不知道自己会被列为公安机关的网上追逃人员。今天呢是到火车站送朋友，穿着逍遥法外的衣服呢，是纯属感觉这衣服有个性，没想到被逮了个正着。 那应该贴上四个字，自投罗网。 哎，我觉得是。 与其这样，还不如早点自首呢。 是啊， 对不对？ 坦白从宽啊，抗拒从严嘛。 这还不完全是一个情况，但是觉得啊，咱们民警也真的是值得咱点赞， 啊、 对不对？火眼金睛啊， 法网恢恢啊， 真是， 是 一下从眼前过就逮着了。 那是， 对吧？ 看你就不像好人。说王一， 但是 最近办什么坏事？ 也不会是通过你干不了这个。 我看你也不像好人。 啊，是啊，有怀疑精神倒是不错。 贼眉鼠眼，你跟谁沆瀣一气去了？ 嗯，我、哦、天哪，成语大全你是。为民警点赞，提醒大家呢，都要做遵纪守法的人。你犯了法，就别说什么没想到自己会被网上通缉。 对对， 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儿，不通缉你，通缉谁呀、 啊？那是哈、嗯，这就是引出我们今天话题的内容哈。 嗯，这底下的动态回复更逗，有一个人评论，哈哈哈哈，真是大快人心。这我们话题从这儿来，当然咱们没有做那么差劲的事儿 啊，咱也就不用写那么夸张的话。说说手机后面您想贴上哪四个字，咱一起来分享分享。 最好。好呢，是除了您给我们写这四个字之外，再说一说您为什么要贴这四个字， 嗯， 说说理由原因。 对， 要不然我们就瞎给您曲解了， 总有故事 啊，是吧。 再来说一条这文化上的事儿吧，啊，一会儿说吧，时间有点， 一会儿说吧。对对对，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 好， 后边贴哪四个字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有朋友问说六个字可以吗？ 可以， 实在不行也可以，是吧？你要当然600个字就算了，我们也来不及说。 真是，您手机真能贴下吗？真是，我告诉你，欺负谁呀？ 哦，那可未必。你见过微雕吗？ 微雕 啊，在上面 手机壳上微雕，我天，那这手机壳值了钱了。 还有那个书法，在那个就是边壶内画 内侧 啊，那 哎呦，是是是， 写的可细小 了。那我见过， 那算什么？ 那可值了钱了，我告诉你。 见钱眼开， 那要不是在这个展陈室里边隔着玻璃，我就拿起来瞅瞅了。我就 瞅瞅倒是可以瞅瞅、啊、 我一定是物归原主。 物归原主是谁？ 我就是言不由衷，我告诉你。我 来来看看大伙儿的啊，卓说你三尺男儿不必贴了，高磊你省个字就贴武大郎。 啊呸！ 哎哎哎 啊， 随地吐痰就得罚钱。 我自投罗网，行了吗？ 掌心中的星空说，如果非要贴的话，就贴自律自由。 什么意思？ 还是一对矛盾的 哦，自律和自由、 哎、只有自律才有自由。 自由， 对，我觉得大家都自律，其实北个人就真都自由了。 对吧，你不自律的话、啊、其实是没有自由的空间的。 因为你想，你允许不自律，别人也不自律，最后大家谁也没抢上去， 全都没自由了。 地铁晚点了吧？ 没错， 你看这就是不自律， 是 也就没自由。 哎，我就特别不明白，我贴这四个字干嘛呀？嘟嘟就说了，我要贴四个字，此人出租。 那人家可能是做比如说快递业务、嗯，装修业务、 哦、 啊，人家 你租给我， 不是租我的活儿啊？ 哦，那也许是单身啊，我想找个女朋友、男朋友， 那靠租是不行的。广告之后再继续。 西单大悦城店庆现已火爆开启，88团100，799返100，会员享多倍积分，多重惊喜，详情关注西单大悦城官方微信。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体验红旗座驾，感受五星安全实力。即日起到店试驾红旗任意车型，即享168元购物卡，购车更有2年零利率、零手续费、红旗专属金融优惠。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林肯靠领克汽车热销不忘感恩，回馈10万老车主，全系车型首付低至1成，或享24期零息。参与潮客狂欢节，购车至高可得3万Q币。详情请询当地经销商或致电4006-010101。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小心郭冬临元旦陪您逛金店啦！1月1日，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郭冬临现场抽金钞送惊喜，购满2019更享投资金条零工费，更多优惠等着您，不见不散。 一个大团圆，全家上网都搞定。移动宽带用户可办理大团圆优惠方案，20G全国流量，200兆极光宽带，500分钟语音通话，最多3人共享，人均低至30元。详询10086。 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提示您：非法放贷、暴力讨债等黑恶势力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与您一路同行，坚决打击黑恶势力，守护您的平安幸福。 消费贷款哪家强？邮储银行帮您忙，优享贷额度高，利率低，手续简便，批贷只1天，循环用3年，手机即可提款，分分钟到账。优享贷带来幸福生活，详情请咨询9558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凌晨呢三点，美联储公布最新的十二月利率决议，美联储如期升息25基点，那么利率调整到2.25%到2.5%之间，符合预期。从本次美联储决议声明上看呢，美联储措辞不及预期鸽派，美指大涨，金价骤跌约8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1244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蔡白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蔡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2019年贺岁金条蔡百公司全国首发，北京地区独家销售，工艺精良，以礼以藏。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米娅还惦这事呢 啊， 磊哥，哎，3尺男儿是不是有点矮呀？ 是的， 不是常说7尺男儿，还是我记错了？ 我四舍也不入， 他是实事求是的表现。 谁说的呀？我1.78米，我和现在这尺子，我得 现在尺 几尺啊？我得5尺了吧？现这个尺寸，古代那个尺跟现在的尺是不一样的嘛？所以他们是7尺嘛？ 哦、 咱们差不多是5尺，有吗？ 不知道， 反正我也不是裁缝，我算不清楚。 送你4个字吧。自得其乐， 胡了八度， 自得其乐。今天说的话题正是，如果在您手机后面贴几个字啊，最好是4个字了。 是， 您会选择哪些字？而且理由又是什么？ 对，最重要就是说理由， 要不然我们只能猜了。 没错， 但是人家这个很明白啊。我们这位朋友叫某某渔具，要贴4个字，就叫某某渔具。 哦，对，给自己打广告是不是？ 对，说一下吗？ 说吧，没关系， 叫木子渔具， 木子渔具， 木子李嘛， 啊、 木子渔具 啊， 电话就不念了，大家找谁不？哦，娜美说我要本尊在此， 好嘛、哦， 本尊， 您是哪一尊？ 本尊， 哎呦，本尊，好，我还是退下吧、 啊。本尊的意思，其实这是外国话，最早 啊， 本尊嘛，就是他本人啊， 哦，是吗？ 应该是，不是中文？ 哦、那我们先说一条，您先查查。 说一下 齐峰说了。哎呀，我会在手机后面贴4个字，给自己的是心想事成，给我媳妇儿贴4个字，只要你想，给我爸妈手机后面贴4个字，健康长寿，给王一高磊和大帅贴4个字，就是多一小时，因为我希望你们的广播呀、啊、能 再 多 一 个 小 时， 4个半小时啊，不是不是，我、 啊、 我那加减法怎么算？ 现在一个半，你 现在我已经凌乱了，因为我刚才说错了啊，我真是一个孤陋寡闻的人啊， 嗯、 这个是汉语词汇 哦 啊 哦， 对对，这个《太平广记》啊什么都有记载， 是是 是 、啊，我确实是孤陋寡闻， 哎呀呵， 啊、向大家认错 啊。这个叫 本尊在此啊， 本尊叫我在想形容词来了，怎么能形容你刚才这个说法，说错这个说法， 嗯， 叫纰漏百出， 就胡说八道呗。以后我 太直接了，这个 可赛前来拜访、 啊、 我爱中国 哦，挺好挺好。再来看 可赛前来买菜， 还有这说法， 萝卜1毛，白菜1块。 哎，你说的这个萝卜还真有， 萝卜5毛，怎么1毛？ 人说了，我昨天晚上吃的就是萝卜丸子、 哦、 啊， 是吗？ 所以我要在手机后边贴一个萝卜丸子。哎，要不贴另外4个字也行。 那你就不够换的了。 我再贴4个字是诚招女友。 哦，哎，其实这个真能解决一定问题，起码说明自己。如果您真是 单 身的话 啊。 要写光杆司令，倒可能解决不了这问题。关于光杆司令，也可能自己干活，没人跟着帮手 啊，这倒是， 是吧、 啊？不能够凸显你是单身的这个重点。 哎，对对对， 嗯、 阿范说我也贴4个字， 嗯， 再买自杀， 啊？ 哎呀，我太爱买东西了，我这已经控制不了自我了， 哦、 我必须得督促我。 你这样，那你就只能把那些个 APP 乱七八糟的全删掉。 对对对，因为你贴这四个字很有风险，在哪儿？你万一磨着磨着， 哦、 买字给磨没了呢？万一那买和字都磨没了，是不是？ 好嘛， 对你这都很有风险。 那我们的警察叔叔就该找你聊一聊了。 对，您出示点身份证吧。 对对对， 这什么意思？ 是 刨了最后一字磨没了还好点儿、是吧？ 对， 还得问您再买字什么呀？ 对对对，自己个儿也行哈。来看黄慧说了，说就贴四个字儿 啊， 是亲生的啊。看我儿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我就把这个手机放在我旁边，一定提醒我自己是亲生的，亲生的，是我亲生的，以防自己忍不住我就要变身 制怒。 对 对吧？对对，这种 就要咆哮、 哎。手机已经起到了原来那个，比如故宫里边那些，或者这个大大户人家那匾额的作用。 哦，对， 那挂着什么的什么、这个我着急说， 永保平安，类似这样的吧？啊， 正大光明殿里 啊，正大光明 殿，它叫正大光明嘛。 对对对， 永保平安也可以，朝前夕替。 我考你一个问题吧。 啊，我不会啊，我们来看一下。你看你的表情就像挖坑。 对，是挖坑，因为上次我看了那个上新了故宫，说这个故宫当中啊，所有的这个大殿当中只有一个大殿它的字数是最，就是牌匾，大殿前面那个牌匾，牌匾上的字数是最多的。请问 大殿前面到底是牌还是匾？ 就是牌匾，它有一个牌匾，每个前面不是有一个牌匾？ 那都是竖着的吗？不是， 就是比如说是叫什么什么 乾清宫， 乾清宫啊，什么什么储秀宫啊， 不是不是不是， 就这这例子、 啊、你说吧啊， 这个牌匾哪个宫的它前面那个牌匾的字数是最多的，考考大家啊。那天我看了节目之后我找了知识 了。哎呦我的天哪， 哦还真是、啊、 这问题问的就不容易，就 好几十个字呢，我告诉你。 哦是吗？ 啊，吓死我了。 那你能背下来吗？ 背不下来，我告诉你。 那你怎么揭晓答案呢？给我们 汉蒙和这个满文三种语言 都是那样吧，就太和殿吧。 不是，他只是慈宁宫，就是孝庄皇太后。 哦， 他是蒙古族过来以后， 是是， 所以只有他的那个殿上那个牌匾是蒙文、满文和汉字全都有。 哦，蒙古族的文字 啊、剩下都是满文和汉文。 哦，就把这个都算上， 对， 字最多。 是是是， 啊、明白了明白了。嗯、啊 我是不是知识特别的渊博？ 对对对对对对，你的知识还有一个特点 什么？ 剑走偏锋，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非常重要， 是吧？ 非常重要， 对对对啊！来，这个不败的意志说了，我手机壳后贴拒绝套路， 嗯， 现在人的套路太多， 这主要在心里是比较重要， 是吧？ 嗯，他尤其有时候忽悠你干嘛呀，让你刷个码啊什么的，他那时候套路就有点多， 对， 前后不一致，说的都特好， 是是是， 嗯。包括招工都有这样的，跟你说啊，一月多少钱？等到你刚一上班说啊，这都是税钱啊。 我告诉你 啊， 对，或者说，哎，你先交2000块钱吧，我们这儿集资呢。你说你交完了以后，人家跑了。 啊啊！上班我先交钱， 就有这样的呀。 嗯， 你不交我，我怎么发你？ 都赖高磊。 怎么什么祸害都是我的事儿？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 祸害之王 北京文艺广播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交流。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到的是， 在手机壳后面贴四个字的话，您会选择哪四个字？又是什么原因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跟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给您说说新闻消息。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接下来说到一部电影吧， 嗯 啊，叫《地球最后的夜晚》。这个电影还没上映，已经刷新了文艺片票房预售的记录。 哇，距离12月31号的上映时间呢，还有一周有余。《地球最后的夜晚》呢，却已经是提前拿下了6000万元的票房，刷新了文艺片预售成绩的新记录。尽管呢，该片的导演毕赣呢是近年来备受瞩目的文艺片新秀， 嗯， 又有汤唯啊、黄觉、张艾嘉、李红旗等演员加盟，但是作为一部小众文艺片，这部影片的票房此前一直是令人担忧的。但是没想到啊，片方打出了一吻跨年的宣传口号， 哦、 也成功吸引了 多的肺活量啊， 大量的观众提前买票。有的城市热门影院和场子甚至是一票难求，都售罄了、哎。 像百老汇电影中心的市场经理直言说呢，地球最后的夜晚预售情况好的呀，让人难以置信呐！一周前，他们这影院开放该片12月31号的预售，一共2场，其中一场为包场， 嗯， 另一场已经满员了。 哇、哦！ 按照这个趋势，等到影片上映那天，他们极有可能加场，让《地球最后的夜晚》承包整个影院。 天呀！ 他那个一共就百老汇电影中心一共才仨厅， 哦，是吧？ 啊，一共才仨厅， 你瞧瞧， 一个大厅俩小厅嘛。 咱也分析分析呗，这么一部文艺片是未映先火，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哦， 12月7号，该片发行方写给了全国各院线影院的这份跨年活动声明，或许是影片未映先火的最大原因。他是这么写到的， 嗯， 这也是2018年的最后一部电影，影院可选本片做跨年活动，可选择在12月31号晚21:50开场，影片结束时恰好是00:00跨年。那一刻，观众可以与最重要的人一起度过一个最有仪式感的夜晚，一吻跨年。 你瞧瞧， 哦， 就是用心了。 是， 他不仅是拍的用心了，就营销宣传上 也用心了。 这回绝不是光是套路， 嗯， 绝对是用心了。 是是， 真的是。咱们那句话，这也是上心了，这是心脏的心， 是 对吧？ 嗯。 我说实在的，大家对这个跨年呢，可能都希望有一点点不同，尤其年轻人， 嗯， 啊，希望预示来年有个好兆头，也让自己在假期当中啊能够放松起来。所以跨年的方式呢，大家都有所期待。 嗯， 你在外边跨年吧，一块儿倒数吧，反正你不能说 不好，也是一种方式吧。 对，但是确实冷，而且确实长久以来， 嗯， 因为也不是咱们的习俗， 嗯嗯， 就没有那么的期待。那有一些新的方式。其实在跨年这个形式上是有很多空白的， 嗯， 你新的方式只要合情合理， 嗯， 应该都会受到一定的热捧 欢迎的， 更何况现在其他合情合理的还没怎么出现， 就是啊， 是吧，除了这个商铺打折， 合家欢乐一块吃个团圆饭， 对对对 对, 对， 还有就刚才你说的一块在外边看个焰火，数个倒计时， 没有焰火了也啊， 也就这样了。 对，所以这个呢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所以我们希望方方面面吧， 嗯， 就文化产业或者其他产业，你要真的去上心去思考， 对， 就会有认真的一种回馈，就是你认真了，别人就会给你回馈。像我之前采访一个旅游达人，他就说他带他们家孩子去这博物馆， 嗯， 就是北航里边有博物馆啊，讲这航空航天的。 是， 他怎么去呢？带那儿去之后，他带上好多那个 A4 纸， 嗯， 干嘛呢？一边让孩子看，一边现场交叠纸飞机，不同的纸飞机，它那个叫滞空时间，好像叫就空中停留的时间，包括飞行的距离都不一样。 哦， 哎，这知识也讲了，趣味也有了。所以你要有这个家长这么上心，这所有的地儿很容易推广啊。 对，这小朋友动手能力也培养了，他经过自己亲手一叠，那肯定记得更清楚。 大人光看那个知识，我想消化解都困难。 对， 那你经过动手，经过思考和就很直观了， 是 就不一样了。 哎， 对， 真好，真好， 对吧？ 哎，我们也希望吧，像这样的有一些文化创意方面的一些举动、一些活动的，能够越来越多哈， 对， 给我们带来惊喜吧。 对对 对, 对, 对、嗯，好的电影一定也需要好的宣传，因为得让大家知道它的好。 是，好了，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继续来互动交流，给您手机背后贴四个字，您会贴什么呢？ You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you go round, but he lets you down and down and down and down, he lets you down. Everybody knows your business in this town, cause you can't help it, no you can't help itAnd he'll tell you what you want. But you've been faking it more than once. And you keep calling me every time he's gone. Like you can't help it, you can't help it. Whoa, he don't see what I see. He don't know what you need. He's gonna know when I take your love away. He only loves you part timeLets you down and down and down and down, he lets you down. And you keep calling me every time he's gone. Like you can't help it, you can't help it. Whoa! 哎，我决定了，给我自己重新再贴四个字儿。 贴哪儿啊？ 手机后边。 哦，你说。 碎嘴唠叨。是不是特别符合我的个性？ 嗯，对。 是吧？ 阴谋诡计。 我倒不是阴谋诡计，我就碎碎叨叨，有时候说着说着吧，就把人那些什么的不好的都说出来， 控制不住是吧？ 是是是是， 你这开闸放水的感觉。说再见，说重在参与吧，能不能从这四个字当中听出很多无奈呢？ 嗯， 我不是听出无奈，我是觉得是一种尝试的勇气。 对呀， 对生活的好奇 啊， 对吧？ 对， 每个人对生活都得有这种美好的盼望，我觉得才行， 以及积极的表达。 对，而且它是一种豁达的乐观精神。 是， 嗯，咱们俩都不容易。 是，看看四哥说了，我就贴四个字支持国产呀、啊， 哦， 必须支持国货。 不错，不错，不错， 是吧？嗯， 我也觉得华为挺好。当然国货很多啊， 当然了， 牛牛妈妈爱牛牛说我要贴我要变瘦， 我要变瘦，哎呦、 嗯、 就是想减肥呗、 嗯、 是不是？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的，您怎么贴个半年一年的， 那还不如贴天天锻炼呢， 或者是控制饮食。 哎，对对对对对、 啊、 贴点实在的。 对啊，那就说了，我贴四个字是吗？那我就贴保持微笑。你看这个精神状态多好啊。 嗯， 有的时候人一烦闷，工作压力一大，或者说是遇到一些小坎坷，那就垂头丧气，但是您要始终保持微笑，这心态就不一样 啊。这个 就是不当事儿。 宝贝说我贴诸事皆顺， 诸事皆顺，这可以， 您这属于抽出圈签来了、这 个、啊。嗯，来看看 啊，他真的是贴的诸事皆顺吗？ 一睡觉就头晕那个不是吗？ 不是，睡觉头晕是摩擦。哦，真的是诸事皆顺。 嘿，你看看，可以可以、 哦、 挺好的。 这后边还眉妻鹤子的，你看看 啊、 哦，真是漂亮。摩擦是这么写的，他后边字儿多，一个是一睡觉就头晕，一吃肉就恶心。 哎呀，您活着也不容易啊，一吃肉就恶心。 简单的说吧， 啊， 就是头晕恶心。这您得看看吧。 对呀，哪能这样？鲍宝兰说了四个字儿，着什么急？因为什么呢？ 着什么急？ 我脾气太急了，我干什么都着急，而且我都嫌别人慢，这样真不好。 不好不好。 这不，因为吃饭太快，我这两天的胃呀都不舒服，正抗议呢。 你呀、啊，这四个字还是贴正面吧，贴背面它耽误事儿， 不管用。你还得把这手机翻过来，你说这是翻不过来。 而且你这么写也不行，着什么急？我着什么急呢？我着不去，你还不如写不要着急。 哎，放平心态、啊、 周勇写的是天天向上， 哎呦、 哦、挺好。 是蕊就说，我现在正在去驾校的路上，今天考摩托车的科目一，祝我顺利通过。 哦，您这还老换 啊， 诸事皆顺，送给你了。 行，可以可以啊，买个壳去啊。 小滴滴滴滴说，那我要贴一个扫码转账，我就把码给你。 现在我告诉你，正查这事儿呢啊，正查这事儿呢啊， 蒙坑蒙拐骗的。 对呀、啊，蒙事儿的您是， 你这已经仅次于笑话了。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是， 在手机壳的背面贴几个字，您会选择什么？理由又是什么？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买首饰去哪里？菜百十二月欢乐购等您来！即日起至12月25日，购物满额有惊喜，欢乐游戏、精彩互动等超多福利邀您享！全新推出多款贺岁产品，贺岁金条、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萌系生肖金饰等，款式丰富，规格齐全。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投资需谨慎。 好，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哈。12月17号呢，青岛啤酒和燕京啤酒联合成为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官方啤酒赞助商，这也是北京冬奥组委会呢正式启动第二期官方赞助商的征集工作之后最先签约的官方赞助商。那么截至目前呢，北京冬奥组委会已经是成功签约了8家官方合作伙伴。 另外呢，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改编自杨沫同名长篇小说的话剧《青春之歌》近日登台龙福剧场。 好，那么第六届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呢，正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行。来自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地的100多名老中青曲艺工作者齐聚一堂，为首都观众奉献了两场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一场美丽乡村曲艺原创优秀作品展演。 山西啊，山西， 嗯， 不是山东。我们再来关注由故宫出版社推出的首款互动解谜游戏书， 迷宫如意琳琅图集在被称为故宫最美书店的文华殿书店举行读者内测体验会，在正式出版前首次揭开了这本有趣图书的神秘面纱。 昨天的国家艺术基金投资项目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2018年的压轴大展中国新水墨作品展1978至2018正式开幕，从全国10多个艺术机构和多位藏家那里调集来的181位艺术家的200件组作品，让观众感受到了改革开放40年来水墨艺术丰富多元的探索，鲜明的时代观念。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片花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手机背后贴几个字，会选择什么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哎，最近你选歌的水平大涨，对对对对对，吃了仙丹， 都是新歌，精挑细选，用心良苦， 说话都是4个字4个字往外蹦。 对， 哎，但散步的哈士奇也说了，重在参与。我觉得人生这种状态其实也不错， 对 吧？都能去体验尝试。 是是是，来看看啊，这个小飞侠说了4个字，不忘初心，说得好。嗯， 对。但是这个迷途知返这也挺逗的。 嗯， 我手机壳后面写的是动物饲养员。 哦， 我老婆手机壳后面写的是小动物。 就是互相喂养呗，对吧？ 不是，饲养员怎么和动物互相喂养呢？ 哎，其实就是夫妻二人呗，那肯定的，不可能就是说我只喂你，你不喂我一口啊，是吧？我这么理解嘛。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哎，经过高磊一鼓励，家务活毕竟还是得分摊一下。 是是是，哪能都我干呀，是不是啊？ 事实上呢？ 从来没干过。 真是说一套做一啊！贴娘娘亲戚的还有一位叫 VIP， 这么多娘娘啊， 嗨， 都想做娘娘， 这不是很正常吗？ 是吧？你看我就不想做皇上吗？真是的，无聊劲儿的。 有你什么事儿？不许掺和。 XSW 说了，如果我要贴，我就贴这4个字儿：吃亏是福。 哦， 这也是一个豁达的人。 对对对对， 是吧？ 但也有一个有需求的人，魏然说：“哈哈，家里有矿。” 哦，好嘛，那咱们做朋友吧。家里有矿了都， 捐我们点儿。 干嘛捐嘛？直接划账过来，送我们点儿，是不是？ 七男八女吧，你说的。 你看，还有一个厉害的，一个姑娘歪就说了：“我要贴4个字儿，有马甲线，因为是因为是圆脸，大家都以为我很壮。” 壮、 对对，应该是个姑娘，我还以为是个，其实我只是脸大而已，真的是有马甲线。后来又发来一张照片，你看， 真的是有马甲线， 我练得真不错呀、这姑娘， 真是、脸的情况没有看到， 就圆嘛， 镜子得擦一擦。饭团说，哎，我有个同学真的手机壳背面写的什么北京一环有套房， 呵，一环， 北京一环在哪儿呢？ 不就是快到故宫了吧？都 不知道一环是哪， 对，就没这么画过。木说了。我要贴4个字就是招聘老公。 哦，刚才有一诚招女友的 啊，你们俩一块儿吧， 祝你们相亲成功。好、广告时间。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北京电台携手远大先锋诵读，点亮新年。12月31日，等你赴约。开窗是雾霾，关窗有憋闷怎么办？装远大洁净新风机呀，通风换气，热回收，高效除霾除尘，选洁净新风机，认准远大。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乘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体验红旗座驾，感受五星安全实力。即日起到店试驾红旗任意车型，即享168元购物卡，购车更有2年零利率、零手续费、红旗专属金融优惠。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当代商城中关村店跨年狂欢购，12月22日到25日，大部分商品50%起，会员持卡当日累积每满2000元赠100点积分礼，更多精彩汇聚当代商城中关村店。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1，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张工。张工您好啊。 主持人你好。 嗯，你好张工啊。昨天呢我还问郭工，我说今天会不会出现这个雾霾天气，他说按照这个天气的走向啊，还真是有可能，看来今天还真是有轻度霾了，好像说明天可能还会发展到中度霾，是吗张工？ 这个霾的情况是这样，现在我看着能见度还比较好，应该是没有霾出现，就是南边南部的局地能见度稍微差一点，在7到8公里。 是。 但是呢今天这个风很小，这个扩散条件应该是逐步逐步转差，到今天傍晚到夜间的大部分时间啊，应该会有轻度到中度的霾出现，这个尤其主要表现在南部地区。 对， 这个能见度看来大部分能见度在3到6公里，那么南部和东部地区在2到3公里，那么这个能见度的情况呢，看来它对交通出行还大家旅游这个的影响不太大。后半夜看来就是2、3点钟啊，这个时候会有个冷空气啊，弱的冷空气渗透下来，会刮起2-3级的偏北风。那么这个偏北风看来它持续时间比较短，到明天，也就是持续到明天的中午。那么即使这样的话，这个冷空气也会把这个霾啊，清除掉， 就吹走了。 对，能见度都会转好。那么再就是22号啊。看来还有个弱的冷空气活动，那么这样个情况上，大家就不要担心这个霾会持续时间比较长啊，会比较重，这个不用担心。那么待到后期，这个冷空气活动就不断了， 是吧？ 这么一个情况， 就该冬至了，冬至之后天就该冷了。他们这个冷空气，这哥几个就一商量说，咱们就一块来吧，是这意思吧？ 是这个22号冬至。现在看来22号冬至这一天应该气温还可以，对北京来讲在8度最高气温，8度最低气温在-4度，这么个样子，应该天气在冬至这一天，说这应该是好像是没有冬至似的，是不是？ 对，不是那么冷。 但是你到了23号这就不一样了，就冬至过后这个气温看来将明显的下降，尤其是到了下周，那个冷空气活动不断，那么最高气温很可能在这0度啊，或者是1度啊，或者零下。 那最低气温得应该是在-8到10度。现在看了这个趋势啊，比这前期你像6到8号，在6到11号这个气温看来没那么低，但是这个气温都将比较大幅度的下降，风也会比较大。对北京这个情况来讲呢，就是这一段时间还不错。下期那么对大家旅行那么来说呢，天气比较好，但是天气有很冷，是这么一个情况。 是，也该冷了。这个冬至之后，咱们就该数九了，是不是哈？ 是。 对，除了北京之外，咱们其他的全国的主要旅游城市这两天天气又如何呢？ 那北京那么到华北地区这个天气情况都是这么一个情况，霾也不会有这个比较重的霾。主要的关注呢还是你像我先昨天说一下昨天这个情况，你看昨天在西藏的东部、四川的西北部、新疆北部这些地方下雪比较大，大概都在1到8个毫米， 是 八个毫米成了暴雪了。 嚯！ 那地面的积雪在8到10个厘米，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对出行呢就影响非常大。那么在云南的西部、江苏的西南部和江西，这些地方也出现了重的大雨，尤其是在云南的临沧这个地方，局地它下了的50到90个毫米的降水。这个南方你们看，北方咱们这个雨量在降雪的量不大，但是南方往往有一些比较强烈的天气出现。另外来看呢，就今天早晨在河南的东南部、安徽中部、湖北的中西部和湖南、四川、重庆，那么这些地方出现了大雾天气。 是， 局部地区出现这个能见度不足200米。那么这个像这种雾霾，像这种情况，它必须得有冷空气来，刮起比较明显的风。那么像刚才我说的这一带，它这个看来这种雾霾天气，就尤其是这个雾天气啊，咱们得到25、26号之后，这个冷空气下来，那么这一带这个能见度啊，这个天气也放晴啊，能见度它也好点。因此来说，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5、26号，那么像这一带，像江淮、黄淮这些地方，这个华中啊、华东啊，像华南这一带，像四川这一带西南部地区哈，这些地方就雾会有些地方会持续到时间比较长， 较 所以说大家对大家的出行旅行这个影响非常大，尤其是驾车出行。 是的，是是， 大家一定要小心点。 哎，谢谢张工哈，尤其是咱们要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呢，提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今天还要盯一天班，下班之后呢，张工也要做好这个防护工作哈，咱们踏踏实实回家好吗？ 好的， 谢谢张工，辛苦，再见。 再见。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之险，安全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北五环来广营桥西向东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而北二环全线东向西，鼓楼桥到小街桥西向东，北三环马甸桥到和平西桥西向东，太阳宫桥到马甸桥东向西，北四环海淀桥到建祥桥西向东，惠新东桥到建祥桥东向西，北五环功德寺桥到肖家河桥西向东，奥林东桥到上清桥东向西。以上这些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另外呢，德外大街北向南方方向也是车多的路段。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今天跟大家互动，手机壳上要贴的4个字，尽量是4个字吧。 嗯，对。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字呢？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一起来分享一下。 对， 臭这张呢，倒是这4个字倒不用解释了哈，叫精忠报国。 你看看这小伙子这气概， 确实是， 是不是 小伙子吗？ 啊，是不是啊？ 我也，哎，还是是是 是， 反正这么看着是， 是个火子， 火 小不小就不知道了。 确实啊，男子汉啊， 对。金兔说了，首先呢，我想贴5个字，叫新词则貌美， 然也。 其次呢，我想再贴4个字，开心快乐，幸福平安。 这是8个字。 哎呀，你不要老揭穿我，真是的。哎呀，真是 显而易见， 没法。我告诉你，我 明天我就不来了。 不要贴新词手软，那个叫。啊，不是，不要贴、 啊！人家是新词则貌美，而不像你新词手软。 我告诉你，我要贴，我就贴新词手软。 那不是好话呀，新词手软啊， 就让我自己不要这么老那个新词手软、啊。 那你还不如贴无毒不丈夫呢。 就对待你这样的，我就应该我想个词，我先想着，你先念别的。我先想，对你这样的，应该我怎么做呢？ 怎么做？我的天，当着我，我干着活，你还得想怎么坑害我？ 针锋相对 啊，可以可以，来吧来吧。 不太会，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你需要就来的。浩克说：“哎，故宫文创里有啊，文创里都有，如朕亲临 哦， 这确实是原来古代有这腰牌，它比如说有的是这个代表这皇帝去巡查呀， 嗯嗯 啊亮出来就是如朕亲临，就好像皇上亲自来了一样 哦，就是 都得给他叩头， 就大臣带的这个东西， 那一般是大臣，朕就是皇上不需要再皇上自己。”皇上自己再挂一如朕亲临，假皇上，好像我来了、其实我没来，你看到的是幻想。来睡去吧，皇上催眠师啊！ 我的天呀，那吓死了！一杯水说了4个字，遏制习惯，原因就是习惯是可怕的东西，要主观意识驱动，而不是惯性。我天哪，这讲了一个理论， 而不是惯性 啊！ 那习惯，因为它是一个中性词嘛。有好有不好， 对，我也刚想说，那好的习惯咱们还是要坚持的呀，咱们不能遏制它， 对 啊，是吧？早睡早起，听我们出发吧，听我们全天的节 目，遏制恶习， 哎， 对不对？ 这就对 啊，孙二爷说正在蹦迪，就是我手机壳后面4个字， 大早上起来你就正在蹦迪， 哎呀， 够嗨的， 内心可能是蹦蹦哒哒的 哦，有一只小鹿在跳跃，是吧？ 哎、对对对对， 来一个大问号说了，我就贴4个字，喝酒就吐。你瞅着朋友聚会呢，我老想喝点酒，但是我是一瓶啤酒就多的那种人。 哎呦， 现在吃饭我还得带着胃药，用以挡酒。你看， 别， 我这都有胃药了，你别让我喝，别让我喝。 既然是啊、哦，那倒可以， 应该是这样 是吧、啊嗯、那就要个药盒就成了，药也别浪费，别过期。酒红色的豆说：“那我贴我本善良， 这好像是香港的电视剧的名字吧？ 那不叫我本善良吧？ 我本浓情。” 我本身 那是农本多情 哦，农本多 我本浓情。哎， 有一个我本什么什么是吧？ 啊，是哦，是电视剧， 就是看 温兆伦那个。 对呀，那时候还是一帅小伙呢，现在都大爷了，大叔了，大叔了，大叔了啊！ 天，骂上街了，这么一会儿。 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互动话题内容是， 往手机壳背后贴字的话，您会选择哪些内容？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010-855-3056， 活动详见店内。 来，一起来看看旅游方面的消息哈。到首博可以感受巴洛克艺术了。 是，重生巴洛克时期的西里西亚、波兰、弗洛茨瓦夫国立博物馆馆藏精品展的近日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了。76件极具代表性的展品首次来到中国，为中国的观众展现17世纪下半叶西里西亚地区巴洛克艺术的繁荣和社会经济的复苏。 哎，展览一共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包括6幅油画和11幅版画来组成啊，为观众讲述了西里西亚地区复杂多变的政治格局下精英阶层的变化。其中呢，颇为有趣的一件展品呢，是创作于1678年的沃尔夫冈·沙施密特肖像啊。这个人是谁呢？是弗洛茨瓦夫，一位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律师和发明家。他这个庄园里安装了各种会喷水的装置，就为了博参观者一笑。这些奇思妙想展现了巴洛克时代人们的猎奇心态。 告诉大家呢，这次展览呢将一直持续到明年的3月24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玉渊潭呗。近日呢，玉渊潭公园西南部的南山观鹰171标段工程全部完工了。新建成的下沉式花园璎珞花谷景区呢，将面向游客正式开放了。整个景区呢，作为2018年市公园管理中心的重点任务，在试开放期调整完善相关排试等工作之后，将于2019年的1月1号起正式对游客开放。到时候新增的19000平方米的绿化生态空间啊，不仅是实现了樱花主景区的扩容，有效地缓解了春季赏樱高峰期其他核心景区的游客压力。同时呢，超过90%的绿化覆盖率，再加上下沉式的地形特点，将成为公园花卉最为集中、单位面积内植物种类最为丰富的区域。 这说两个都是咱北京，对吧？我是说一远的啊。 好， 瑞典， 远，够远的， 对。瑞典北部的村庄呢，由卡斯耶尔维，它这个冰旅馆每年限定时间开门游客。它是得限定啊，往后就化了。 是啊，待不住。 今年呢，这家旅馆迎来第29个营业季，亮点是15间由不同设计师设计打造的套房。这家旅馆呢，在北极圈以北大约北极圈还以北 啊 200公里。今年呢，建造旅馆用掉了3万立方米冰雪混合物，形成15间仅此一个的套房。主题呢是从环境保护到探险，从海洋到森林，各不相同啊。150名设计师提交设计方案，评委会最终选定了15个团队的作品，分别出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34位艺术家之手。 哇，受这个季节更替所限，冰旅馆的营业时间啊，通常从头一年的12月份到第二年的3-4月份，单个营业季可以接待客人也数万人次呢。他今年从14号开始正式营业了， 12月14号已经开始营业了。这个确实是，他这个每年还都不一样。 对， 因为它一般就是你冰的嘛，它就容易造出这新起来， 是是是， 让随着它化了就完了。 设计师也不一样嘛，创意也不一样，但是我也不敢住，这里边多冷啊， 是非常冷。 我要开个暖气，开个暖风， 哦，不允许， 铺个热毯呢。 电热毯，好像适当的是给暖的，但是说都暖气暖风开一顿，那你睡着回头 化了， 发的水了怎么弄？ 呵，嘿， 飘走了，高嘞， 那就证明我要发财了，水浴， 这叫什么？也可能是尿炕。 哎呀妈呀，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再来跟您赘述一下是。用四个字在您的手机壳背后贴一下，您会贴哪四个字？为什么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本期节目我们将会继续为您介绍一下车船税的热点问题。 营改增后给车上保险的增值税发票在备注栏里注明了车船税金额，跟之前营业税发票不一样，那么公司能够以这个发票作为缴纳车船税的合法有效凭证入账吗？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保险机构代收车船税开具增值税发票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51号规定，保险机构作为车船税扣缴义务人，在代收车船税并开具增值税发票时，应在增值税发票备注栏当中注明代收车船税税款信息， 具体包括保险单号、税款所属期、详细滞月、代收车船税金额、滞纳金金额、金额合计等。该增值税发票可作为纳税人缴纳车船税及滞纳金的会计核算原始凭证。本公告自2016年5月1号起施行。 个人购买的二手车，原车主已缴纳当年的车船税，那新车主还用缴纳车船税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11号第20条规定，已缴纳车船税的车船在同一纳税年度内办理转让过户的，不另纳税，也不退税。 本节目由一好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好新家。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3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3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看看大家手机壳后面都贴着什么啊？我是陈奕迅说了，哎，我就贴鲁巴尔夫。 鲁巴尔夫是什么意思？ 哎，这个奇怪的名字是我们家小公举的小名，这个名字是他3岁的时候自己给自己起的。 啊，他怎么能知道这么一个词儿啊？ 哎，我在网上都查遍了，根本就没有这个名字的卡通人物、童话人物，反正就这名字世界唯一一个。我刚才也在百度上查了一下，有叫什么什么巴尔夫的，没有鲁巴尔夫。 我天呀， 不一定是全世界都没有，只是有名的那些可能。 他怎么 还没 自造的这个词？好厉害 呀，这名字，这值得一贴，这真值得一贴。 可以可以啊。盛伟就说了，我会贴四个字儿，不搭理你。 哦，那我送你大树这四个字，与人为善。 这就契合了，是不 是吧？对，你老不搭理别人的耽误事儿。 是啊，老顾虑自己也不行啊。来， 这个龙武清风说，我给你们看看，我现在手机壳，手机壳后面是一个鱼的，应该是个拓画啊，中国原生鱼。 哦， 这是原生鱼哪一种呢？ 这是， 我觉得有点，我也觉不出来。 鲫鱼， 我就看看又不像， 不像。 对对 啊。鲫鱼好像是个条更小一点哈。来，陈继承说了四个字叫再见谢谢。为什么呢？今年结婚了，要和以前说再见了。那么谢谢是什么呢？就是谢谢我的太太愿意嫁给我照顾我。你看看人家郎才女貌。哎， 是是是是，挺登对的。但是这您解释了是还行哈。您要不解释人瞅一眼啊，再见就好。 再见谢谢。 这跟躲我远点可能也 差不多。 对， 人就不愿意搭理您了。 大林说了，难得糊涂。这都一套一套的。 是，还有说六个字的平三将就说了，满招损是千受益。你看 你怎么都念出三句半的特色。 所以别让我念这 子曰到你这儿就成了满招损失谦受益。是是是，这是好。正好李建华也说平安是福嘛。 嗯，是。 风说运走桃花，嗯， 不错 哟。那你这个得看你怎么读 啊。 运走桃花运是走这桃花运， 或者是运走桃花，那你就没了呗。 好生歹读啊，咱俩。 你看看啊，刚才有这个满招损谦受益的，人家我是路边人也说了，人在吃秤在看呀。所以就真的不能吃。您这主要是给别人看的吧？ 对对 对, 对， 这手机壳您自己看不见。 说到看呢，我们还有一个趣闻要跟大家分享。美国密苏里州一名偷猎者因为非法偷猎了数百头的鹿，被法官判处一年的服刑，而且在这期间至少每个月得观看一次迪士尼的动画片《小鹿斑比》。就是你对鹿太残忍了，我让你爱上它才行。 对对。那么这名偷猎者呢，伙同其他人猎杀鹿，他们大多在夜间行动。对鹿残忍，法庭的判决此人服刑一年。刚才说了必须要看，而且每第一次啊观看不得迟于今年的12月23号 啊，这倒计时了已经。 对，小鹿斑比讲述了一头名叫斑比的小鹿失去了亲人和家园，克服困难茁壮成长的故事。 你说多不容易。 是 是, 是 对吧，让他得知道人家受的这份苦。 嗯， 这判决也是有一定的特点哈。 对啊，阿曼达就说了哈，我要贴四个字儿。哦呦不行啊，没事没事，他说要匿名了。我先说一别的 啊， 锁就说了瘦成闪电，这是我要贴的四个字儿。 波波先生说随朕出宫， 嗯，然后霸屏猫就说了摇号必中， 灯木子诗和远方 啊， 咱俩这个， 木木说了一个记得吃早餐，这倒是挺贴心。 安心老爷说出入得平安， 呵，庸就说了静随心转， 娘儿说静待。花开， 哎，装在瓶子里的蝎子说减肥太难。 小酒窝窝讲的是拒绝加班。 哎呦，哎，我觉得今天 都压上韵了， 就是到年底的时候，把大家把这个心愿什么的都说一说，挺好。有的达成了，嗯、咱们有的也没达成，咱说一说，说开了就好。 没达成，咱还得继续嘛， 继续努力呗， 对不对， 是不是 啊？谢谢各位，今天就是这样了 啊。我是高磊， 我是王一，咱们回头再见， 再见。 稍后是娱乐72遍啊。 北京电台携手远大先锋诵读，点亮新年。12月31日等你赴约。开窗是雾霾，关窗有憋闷怎么办？装远大洁净新风机呀，通风换气热回收，高效除霾除尘，选洁净新风机，认准远大。 对人好，对社会好。26年来，碧桂园以执着的坚守，彰显着企业社会责任。在崇礼为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提供助学帮扶，在滦平。通过教育扶贫3+3模式，切实解决了贫困山区农村教学点孩子吃热饭难、饮纯净水难的问题。碧桂园，希望社会因我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 您一次青睐就是一份爱心，您一直享有就是一生健康。2018年12月21日至23日，湖南贫困地区优质农产品北京产销对接活动与您相约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上千种农产品精挑细选，优质特色向您奉献。为爱而来，乐享健康，让我们用爱心温暖湖南贫困地区，共同为公益助力。 2018年的余额已不足且无法充值，年初定下的小目标你完成了几个？时间是一个昂贵的奢侈品，所以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庆祝，快乐的每一刻都该被记住。 即日起至12月31日，北京 SKP 璀璨新年季精彩活动纷至登场，会员尊享银行刷卡礼5倍积分，购买2000元还可获得 SKP 浪漫冬日礼物基金。朝阳区大望桥北京 SKP。 什么是奥林匹克理想？ 我想成为冬奥会志愿者。 我参加了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商品创意设计大赛。 12月10日至28日，凡在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官方网店、北京区域及境外实体零售店购买特许商品，单笔满300元，即有机会获赠鸟巢冰雪节门票或北京2022冬奥会雪上运动纪念游折。 详情请至北京冬奥会官方特许商品实体零售店，或登录北京2022特许商品官方网店咨询。